这个故事叫做心鬼，同事小王最近觉得背后都是阴森森的，他老婆去世了很多年了，现在只有他和他仔在这里相依为命，身边的人都劝他再找个老婆啦，他都不愿意，不过最近他真的遇到一个再次让他心动的女人，她叫小柳。在小王看来，那个女人的阴阳笑貌和她当年的老婆十分之相似，她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懒得地得到了温暖，她甚至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真的又愿意跟这个女人结婚的，然后一起到老。小王今年44岁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不算是老，人家都说男人40一枝花嘛，他是做生意的，都挺有身价的，他和那个女人的相遇都是机缘巧合之下，那一天小柳开车差点就撞伤了他，最后还赔上了医药费，还在医院照顾了小王3个月，可能就是这样感情就产生了。小柳说她老公非常有钱，是买车的，只不过她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一开始选择嫁给她是一个错误，他们两个根本就没什么共同的语言，就好像两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一样。他想离婚，但是又舍不得的孩子，小王就想找小柳的老公谈一下，于是小柳就把自己老公的电话号码讲给小王知，但是出乎小王的意料，小柳的老公说他的妻子在几年前已经死了。听到这样，小王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因为他老婆都是在那个时候死的。自从那日开始，那个叫小柳的女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小王再都没见到她了，她就问护士了，护士就说她身边从来都没出现过什么女人，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她的仔在照顾她，难道自己真的撞鬼？想到咁，小王都不寒而栗啦。几日之后，就系小王老婆去世嘅几日，小王就嚟到自己妻子嘅墓前，然后就喺嗰度讲咗一个隐藏咗18年嘅秘密。表娟，当初系我对唔住你，我唔应该喺出边揾女人嘅，咁唔应该错手杀咗你，我唔系故意噶。你去世咗之后，我一直承受良心嘅责备，冇谂到。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阴魂不散，你是不是原本想开车撞死我，没撞死我就打算吓死我？求求你啦，看了个仔的份上，你可不可以放过我啊？就在这时，他背后出现了一个声音，原来真是你杀的人，我们警方当初都是怀疑你的，只是没有真凭实据，想不到你个仔想出条桥都挺有用的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小王的仔一直都是怀疑他爸杀了他妈，后来有一次他灌醉了他老豆，他老豆酒后吐真言，就讲出了一个秘密，可惜那阵时他没录到音，而且他都清楚酒后讲的嘢都很难作为证据，做心理医生的王明就想到用这个办法让他老豆讲出真相，他知道他老豆非常之迷信，至于小柳和那个他所谓的老公，其实都是警察，警察找一个和王明阿妈的样子有点像的人十分之容易，所以就说一个人内心没鬼的话，就一定不会遇到鬼的了。